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只有这个伟杰， 对，符合那个过年气氛。 对， 那你们视若无睹是吧？我这个，我去年也是这个， 太低调。 刚进来之前借的好， 去年也一样。 我才是今年，你觉得我穿的像不像个鸡？对吧？ 哎，我还想说像龙袍，有龙印在上面的， 黑底黄花，黑底黄花鸡。对吧， 我还以为有两个乳贴，怎么这么大？ 你怎么知道没有？ 我以为整个都是乳贴，好大的乳头。 这也是现在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马英九的问题嘛，就乳胸症嘛。你像我，所以我看见这个小马哥，我也就放弃了努力了。他天天这么跑啊，跑的两个大奶子， 那是天生的啦，啊，那天生 不是年纪到了。另外，你们睡觉睡姿不好，像我就没有，为什么？我 平睡。 我就倒着睡。 睡姿跟男人的胸有什么关系？ 有啊，你就 是侧睡压胸的意思吧？是。 对啊，反正你睡不好，那个就算是男人，乳房会越来越垂，你知道吗？我就倒着睡。 没关系，这代表你有胸。 你的意思是我是站着睡的，是吗？只有站着睡才会垂吗？ 我不晓得，我有时候你反正就躺着睡也会垂啊。我就把头往后。把脚往上，这样，我在床后面呢，好像医院里面也没有躺着医院的病床。 我觉得这样睡觉好高难度啊！ 你是进过骨科医院是吧？ 太累。 哎，伟杰还是这个，哎，这个红特别好，我觉得。 就公司规定，就是过年期间一律只有红色，女主播只能穿红色，无论做什么节目都是要穿红色。 对，让我想起一个诗啊，就是什么叫云和色阴红啊，训教应流血。 所以感觉今年我应该会红红火火之类吗？ 不是啊，我想到的训教啊，训教的那种 阴，我不是过年期间 如血一般的那种阴红色，我觉得。 好的，我会把这件留给你，挂在你的衣柜里面。 你今年真是就是不是红就是血呀、啊！ 好心酸啊，才开年这么心酸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个伟杰也要传递给我们一些这个书香啊、 嗯哦。 咱们说了，咱们这个特别节目不是我出这主意好不好？每人一本书，而且我还说了荤素不忌啊。不是说非得假装什么什么存在哲学才算书，对吧？就是任何一个。你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书是吧？ 可是就是不能谈自己的书嘛啊，不能 谈。你可以叫别人谈你的书 ，It's OK。 我都问过他们都 不要， 都不可能。 说 Sorry， 我很真诚的，佳慧，我是很真诚的跟你说，我确实用了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在犹豫，我是不是选这个《龙头凤尾》这本书。但是最后我一想，我还没看。 对，不能忙，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是有机会的嘛。 这个 出版第一刷过了之后，第二再版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聊。 那你这样，文涛想了好，跟我说过好多还没看的理由。最后一个是说，佳慧，你知道我到处跑啊，有时候香港，有时候深圳，有时候北京，主要。所以呢，你送我一本书不够， 要 送三本。我到每个地方，哎呀，都放在床边，所以我第二天马上送他，还写文涛二号。文涛三号你再也没看的理由，结果就 但还是没有看。 这点我确实给你保证，你的这三本书啊不是说放在床边，但的确都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啊，就还是每次要看的时候 就睡着， 明天还得录像先睡了。但是佳辉人家已经得了十几个奖了、 对 吗？ 对， 那伟杰今天你给我们呈现的是什么书 呢？我要找这本书呢，大概是我一两年前看的，叫做这个《生命清单》，因为我一向都是走这个传递正能量路线的。然后这本书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很温馨型的小说，然后女主角呢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书的皮儿啊。 对，这个。啊就是 不错啊， 他不是主角，他只是图而已。就这个书呢，这女主角呢家里是有钱人，就有一天她妈妈过世了，然后呢遗产也都不给她，什么都不给 她。你说的女主角是作者吗？ 不是作者，就是一个虚 的。你现在看看这个是作者。 对，这个是作者，这个是作文者、 这个作者是个什么来路？ 他就是专门在写这种比较小说式，他其实是一个语言治疗师跟辅导师。 哦，语言治疗师，有点像心理医生， 对，就类似比较偏重于心理啊，然后语言啊，心理医生啊那种感觉。 它这是一本小说， 它是一本小说，对，它是一本小说。 你讲这个女主角。 好，就女主角呢，34岁那年妈妈过世，家里非常的有钱，但妈妈一块钱也没留给她。然后呢，他就历经了，包括就是他就立刻失业，也没有地方住，一无所有。但他妈妈只是希望说，他女儿可以重新找回对于生命生活的热情。然后他妈在他12岁当年呢，有一次这个女主角呢就写了一个 wish list， 就是他希望 人生中可以完成的事情，他妈就把那张纸收起来，然后放在遗嘱当中，就说你要在一年之内完成你在十二岁那年所许下的愿望，你才可以拿到你的就是你的遗产。他其实有分给他，但是要在一年之内。然后比如说包括了这个女主角有这个公开恐惧症，公开表演恐惧症，然后呢交了一个男朋友，各个都好，但其实最后他们还是会分手，点点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女主角就不断的回头去检视自己的人生，就是她可能很，比如说她很适合当老师，但她又很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那她怎么去当一个老师呢？然后她没有钱，她怎么样去生活？然后她在种种克服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寻找自己，找到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就是不管说这是不是你十二岁所立的愿，但到你三十四岁，其实还是有实践的可能。 就是他妈妈知道他十二岁时候的一些梦， 对， 一些愿 望，对，他妈妈会觉得说他在十二岁许下那些梦是非常真诚，他也真的很想去做。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就会一直给自己打折扣，说我做不到这个，我做不到这个，就是不断的会有负面情绪，说我没有能力做这些，然后就会慢慢的缩在。 他妈妈的遗愿就是让他完成他十二， 就是他要完成这个清单上的一切，他才可以得到他的 拿到钱， 拿到他的那个 遗产。 对，但是如果 是拿到遗产之后怎么样？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 也十二个梦在打， 也是有可能，但因为后面没有讲这一句，就后来他追求 了， 他最后完成，但他在最后完成之前，他会就是其实当时只剩下可能一两个礼拜，他就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完成了十一个梦想，我也找到我自己，有没有完成最后第十二个，或者是说有没有在两个礼拜之内完成第十二个，对他来说并不是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自我跟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这本书就是首先非常适合女生读，然后再者是因为他又就是都是一些对话，然后你很容易就很容易读的一本书。 这个倒还真的是让我想起啊，十二岁，哎，家辉你能回忆起十二岁时候你的梦？ 有啊有，我等一下。 十二岁你想干什么？ 十二岁我记得我家附近有一家夜总会哈、我那时候说过， 马老师就是不一样，十二岁的梦想都跟正常不一样。 马老师，我跟你讲，家学渊源，就是他这个父亲，他曾经亲口跟我讲过，他父亲就是北京天上人间被查封的时候，他父亲潸然泪下，老人家远在香港， 感同身受，我觉得很 本来正准备慕名已久， 等一下被查了， 十二岁的梦， 不是，那是我父亲，因为我他一直要求我带他去一趟。就像以前有些电影小说都是这样嘛，父亲有些老了，有些愿望要给儿子带他去完成。比方说我要去日本富士山一趟，去哪里一趟？我父亲一直期待我带他去 天上人间一趟。 每次问我都说我钱最近比较手头比较紧，文涛又不肯借钱给我。 你看你留下遗憾给他，他都没有去过、 哎。说起这个，我 所以这王菲唱《追梦人》，北京公安局是碎梦人，最厉害。 哎，说起这个文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留言，的确要感谢你们那个锵锵的粉丝仗义啊！记得我们有一集吗？我跟你说讲到跟你借20000块。有没有？我摆明是开玩笑嘛， 手头紧嘛。 对，我摆明开玩笑嘛，因为我就缺20万嘛，不止20万。 观众打给你吗？ 哎，观众留言了，很认真的。 给你募捐吗？ 这么好。 对，马博士，我看到你那个跟文涛借20000块，这个家伙好像不可怜，然后骂了你一堆，不仗义。可是我这虽然不是有钱，可是我可以调出来的，那我能够借给你吗？ 你好爱你哦。 没有，我觉得哇，真是他们可能恨他不是爱我，那我觉得真是要感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啊。所以其实我在你隆在这里隆重声明，我缺20万，不是缺20000，所以粉丝们那个募捐一下哈， 请打到以下的账户吗？ 对，这期节目播了，他就加码了200万，缺二百。 好，说我有学识，我不骗你，因为我经常说我家进进出出打麻将啊，在我家的案例， 对对对， 阿姨很多都是夜总会的妈妈桑。我说小姐，那我学三岁，然后呢，他们的妈妈想跟小姐嘛，难道你这么学三岁开始朦胧，有感觉？ 开始朦胧，你没什么感觉。 朦胧， 开始朦胧。 就他眼睛看到哪里？ 他们穿着旗袍来，摇来摇去，摇来摇去这样。然后我听我妈讲，他们就是在我家附近那个夜总会，然后上班的。所以我那时候其中一个生命清单就想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赚到钱就去。 那后来完成愿望，好久以后我都忘记这事了。后来有一天看报纸，看到说那一家夜总会什么店租铺租要涨价，涨三倍，他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礼拜五是最后一个晚上营业，很有历史的夜总会。那我就决定那个礼拜五就去，要呼朋引伴就去。结果一去了就发现，因为最后一个晚上根本没有小姐，没有人陪，没有什么。本来我也不是找小姐，为了圆了心中的梦嘛。反正去了全场，好像那个妈妈桑还有茶水的是女的以外，全部是老顾客，支离破碎那种老头。 支离破碎听起来好可怕。 他说的那种夜总会啊，里边你去看，只有那个老阿公， 对， 也就老阿公。 跟台湾红包场比较。 他倒是破了个记录，以后就是老少咸宜，说老阿公和十二岁的男童在里边被玩弄，是吧？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伟杰，一般来说这个看书就是看自己啊。你推荐这个是不是因为说？你觉得你从十二岁到现在，当年你想做的那些个梦，你已经妥协了无数 哦，我觉得我还算一半一半，因为我还是一个蛮有目标跟指向性的人。 你十二岁的时候的目标到现在实现了的有什么？ 好像一步一步都有大六成都有实现吧。 到凤凰卫视当主持人。 Yeah! 那时候还应该还没有没有那个，但是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每年或者是一段时间我都会列一个目标，然后比如说我在进大学的第一年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四年之后我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大学的课程跟我去比如说打工或什么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走，所以我是一个会定一个短期目标确实是往那边走的一个人，所以我还 王健林有 他的那个小目标有点太大了一点。对，像我就是这样，就像比如说像之前就去年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我的16年的目标就是到17年之前要完成，就是跑步跟做意大利菜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真的去把它实现，然后接下来就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也真的要去跑马拉松或去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是一个很就是我是一个就比如说我如果列了目标我会很努力的去做，那有没有做到是一回事，但至少我享受中间去给自己一个承诺还有觉得自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这是你 A 型写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你要搞问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今年目标是什么？ 放过自己。 A 型写就是这样，过于高于光景，农耕民族的后裔，你知道吗？就是但我要是像你那样，像我们游牧民族的后裔，我像你那样我就觉得生活好难呢、啊、 对 因为目标永远是达不到的。 对，所以我今年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放过自己， 而且太枯燥了，就是还有什么惊喜呢？你 对 我现在觉得你比如说 也是有惊喜啊，比如说在练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哇这腹肌练得特别好，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是个惊喜的来源。 不是，因为我觉得十二岁的时候的梦想要三十多岁去完成简直是胡说八道。 对，你也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夸张对吧，但是当他去做的每一件事你都会觉得是合理的。 不是，你比如说我想想我十二岁的时候的这个十二岁女孩子，现在女孩子发育早吧，十二岁应该就出潮了吧。嗯， 啊， 我好像十二岁还没遗精哎，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 就还没有心这个生理上还没有成熟， 我忘了。等我躺床回忆一下。就我觉得十二岁就十二岁的时候想的那怎么没，我跟你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想做一个人，你们听起来就觉得好可笑。家辉我也写过小说的，嗯，我爸爸还给我留着。我们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呢？因为你在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都是看什么书啊？你们都没听说过，全是打你们国民党的那些小说，就是什么大刀也不是不还打日本鬼子，大刀记、铁道游击队，你知道我们是看这些小说大的。然后呢，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小说。我的幻想我要作为一个叫就是类似于敌后武工队的队长，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样板戏游击队的队长有叫李向阳的，这我这岁数的人都知道有叫李向阳的，还有叫什么的我忘了，最后我就给我自己起了个名，我说我要是一个北方活跃于华北白洋淀里的那种游击队队长，我的名字叫李金龙。 叫李金龙。 然后我那小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我说就是在这个华北的原野上哈，这个木就是不叫暮色，就晨雾啊，晨雾当中啪出来一匹白马，对吧？然后这个马到了这个镜头跟前的时候，嘎，这马上蹄起来，然后这个时候马上的李金龙是吧，双手，我们那个时候叫驳壳枪，就匣子枪， 啪啪两枪， 就有画面感， 枪声敲碎了华北原野的晨雾，这就是我那小说，我怕赶快给我收藏起来。你说这个清单我要， 我要他也是有实现的可能。你也是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这么的混乱，也许有一天你还是给我一个从军之梦，你知道？ 我要实现北京公安局又是睡梦人。 首先要改名李金龙， 没有你 哎金龙兄，你当时那个有这种想象的时候哈。会不会玩一种游戏？我小时候会的，就比方说你想象你是个什么游击队是吧？ 对，游击队队长。 会不会就家里没人的时候就 骑马打仗？ 对，就假装拿着枪啊，啪啪，眼前想象有那些人这样子。 绝对的，我不知道香港小孩是什么，我们那儿的小孩小时候都是战斗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暴力啊，我们看的等于都是暴力电影，上甘岭啊，都是这种战争，当然是革命了，对吧？革命的暴力，但是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像有一天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放学回来，就是这个咣咣咣有人敲门，是我弟弟回来，我弟弟开门，我把门一拉开， 先打他两巴。 我不是，我把门一拉开，看见我弟弟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知道男孩子吗？他肯定一路幻想。 那我估计女生的话可以十二岁或十四岁来写，男生可能要到十六岁那一个清单会好一点，就是往后推稍微一点时间才符合男生心智年龄。 还是得移了精之后会成熟一点。 不要这样，我真的很期，就这本书我真的很期待女孩子来看的。 对，不但这样，你还要跟我们推荐一段名 哦，对， 名言。 好，他其中有一个他。一段是他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表演，因为这个女生表演过一次之后呢，她再也没有在舞台上或者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演，然后她为了要完成这个梦想，拿到下来一个信封，就下一个 tag 下一个目标，她就上台表演，然后她表演完之后呢，她妈妈的信封就跟她说，就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凡事非得表现完美不可，我实在想不通，可是呢在成长的路上你就是失去了胆量，那个爱说故事爱唱歌跳舞的快乐小女孩变得焦虑又没有自信，然后她妈妈引用了伊莲娜罗斯福说过的话，每天要做一件自己会害怕的事情，继续敦促自己做那些你会害怕的事情。所以呢，因为它是一个对话，所以我就把这个伊莲娜罗斯福的话把它印了出来。 哦，你给我们念一念。 什么让你感到害怕？我们总是倾向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挑战自己。无论什么让你感到害怕，上次在公开场合演说，跟朋友有个难以开口的深入对话，或者是跟你的顾问约好时间，或者是非要试着展开创业的计划，将那些让你害怕的事情列出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先去挑战这个清单上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很多事情，你将会为你所采取的行动感到骄傲，因为你完成了那些你最深的恐惧。 好，咱们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伟杰念的是中文，英文我来给大家念。 好，麻烦你了。我把打出来了。 家辉说，哎，但是为什么伟杰提出要聊这本书啊？你看我们这个小编呢，这个小果啊，他给我找的材料确实鸡汤文学为什么盛行？ 哎，可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什么就是说什么要让我问伟杰平常会看鸡汤文吗？哎，家辉，你对现在流行的这个鸡汤现象？ 那我喜欢极了，特别。鸡汤文还有金句，有没有鸡汤句子？我们小时候看好多的，我到今天啊，每遇到什么烦恼的时候，想到一些句子的指引，都是鸡汤的嘛，都是从什么读者文摘，老外的读者文摘里面小故事， 我们大陆的，我们内地也是读者文摘，当年火到几百万的发行量。 对啊，那个我们的英文版要翻译为中文嘛，很多了。比方说，其中随便讲一句，就是忘记是谁说的，就是说，哎，一个心胸窄的人呢，心中想讨论的就是人的问题啊。心胸稍微宽的话会想着事情啊，心胸最眼界最宽的最大的人想着什么观念概念和观念，所以我经常有时候会讨论一些八卦的什么呢，哎，脑海还是想起这句话会提醒自己，哎，我要把这个从人啊人做什么事啊，什么八卦好的坏的，然后往上提升啊，这些事情里面到底背后的观念概念是什么，我觉得哎，好像蛮有指标作用、指引作用。 哎，这就是学者了，就是说你不是说同意还是反对他的观点，而是我听到你有一个作为啊，或者一句话呀，我就想为什么你会有这样一种观点？ 哎，这很好用啊，比方说女生有时候纠缠嘛，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就把它引导我提升嘛。 这也不是爱不爱你的问题。 所以是用来撩妹的吗？ 我离开你也不是为了离开你，是因为从爱情的关系来看呢。然后就讲了，从苏格拉底开始讲讲下来， 这听上去像文道的路。 我觉得因为我的粉丝或者是什么，他们很多都会可能在某一个年龄层，他们常常会在工作、在生活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就会自我否定。所以我觉得就是推荐这本书，也其实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先否定自己，会觉得是还是我只有我一个。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跟男朋友分手，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好，是不是我不漂亮，不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离婚，是不是我老公怎么样，是不是我没有对我老公。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这些负面的情绪让你忘了你自己其实有很多的能量可以去散发然后去做。但就像刚刚我说的，就是你每天要做一件让你不舒服的事情，让你永远知道说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去进步，我可以去，我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 但是我问你啊，就是说跟当年的梦哈，到后来到了进入现实就要妥协哈。哎，比如说最后嫁老公或者找男朋友，你觉得到了一定的成年的女性啊，她是一种，她就说她还是爱她的，就那个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情绪也变了，她是爱她的，还是说她就是凑合，就不是就凑合，就是说哎，跟我当年小时候想象的那个当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会是一回事， 但是我也有一点凑合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都会有，可我觉得就是现代走到这个女性的时候，她们会更多的是追求说我开心的元素，就说我也许现在我也可以跟这个人很凑合的活下去，再过十年大家就反正就是相敬如宾嘛，冰块冰，大家就继续这样过，或者是大家各自各玩各。可我觉得更多我现在看到女生是会觉得说我有要有个停损点，因为我希望我追求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是追求我以快乐为生，而不是说我要绑在一个框架上。 哎，这个概念是个金句，止损点，止损，停损点。我最近也都老考虑这个问题，今年有个关键词就是止损。